宝剑入库。 哎，宝剑入库了。 下面临上。 哎，甭赏我了，您请我搓一顿得了。哎、 馋了。 那怎么着？ 哎， 哟， 将刺阔曹家上堂来。 曹操要上场了。 对对对， 曹操是我的正窝， 当然了。 铜锤花脸呢？ 啊， 铜锤花脸，这个意思都明白吗？ 我当然明白了。这曹操 啊， 工匠得好。 当然了， 身上得有样 啊，得有样。 哎。一道白就瓮声瓮气的得这样、 嗯、 啊你 哦对这活是谁的 你的 你干嘛呢 我是告诉你呢 啊 我科班出身硬你教干我这是考验考验你 考验我 啊舔着脸还都来上了寒碜不寒碜那没事你问我干什么呀 开始 来将刺破草压上堂来 来一 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来空来放一些些放 阿姨回去吓着我 吓死你都不说 怎么了 到中台跑你这有四句唱的 对呀、啊、对呀、啊、在这儿有四句唱 你唱啊 我不能唱啊咱俩得对着词啊 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 不错不错不错 还错得了 二句是 要谁知中毛线自入网罗 记性真好、 嗯、 三句跟二句不一样 这多新鲜呢、啊、 三句是 这我说你哪句不会、啊、 什么叫不会这不是对词吗 快说路重重我且把滴水淹过 你看对来对的不是你这是四句上的呢 我说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什么词儿 嘿他一句都不会看陈宫他把我怎样罚落 你看这就没错了 是我全告诉他了还有错啊 打头来吧 哎 将刺破草压上堂来 阿姨 那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宫北矿一切切放 出龙潭日呼雪多塞 好啊 他们一行好我人来疯就这毛病这个、 啊、这毛病师傅怎么样 哎 看吗 大伙儿都看你了一会儿演曹操一会儿赶王顺干嘛你这累傻小子呢这 儿、啊、你自己操的角色呀 那咱换换 怎么换呢 哎我也坐坐椅子我演成功你演曹操一样、 哎、这可不行、哎、我是唱老生的没花脸嗓子 一样没事儿 我没有那么演的 下边战敌国师辞过曹操这真我命何必不问下边战敌国师辞过曹操这真我命何必不问下边战敌国师辞过曹操 是我 是你就是你吧你打人干嘛欺负小孩干嘛呀这是 我哭了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谁词儿 你的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啊呸呸呸呸呸 碎嘴子 那当然了你踹我一口踹你四口踹你三口 那还踹呢想俺曹操自知识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羞羞的县官哩 此话怎讲 俺是不跪呀、 啊、你当真不跪 当真不跪 果然不跪 果然不跪 讨厌、 什么毛病啊 你不跪就不跪吧你跟我瞪眼睛干嘛呀、 嗯、 你这什么意思我懂你一定有了新欢所以就把我给抛弃了 我成功喝多了 曹操你知道我吗 嗯， 我是非常的爱你、 嗯、 此时此刻我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伤心多么的难受我亲爱的曹操 是你的吗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你好，王总。 啊，你好，下班了。 师傅，你等。 哎， 感冒了吧？给你纸巾， 谢谢。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00。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结合着春季养生相关的一些知识和姚老师共同给大家做一详细的解释。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昨天您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借这些自然的规律、自然的现象来达到清理，就是一些外邪的这目的。 对啊，我们首先是观察它的现象发现这里边有一个规律，是吧？通过规律，我们总结出来了，是吧？我们为什么要讲季节养生？在这时候，是吧？说有些人不是按照这个规律，是吧？一开始有病他就能忍播，是吧？为什么呢？我还能动弹，我还能吃，我还能干活，呵呵，是不是？他不管什么季节，啊，等严重了，是吧？吃不下，睡不着，动弹不了了，哎呦，自己也害怕了，家人也注意了，所以这个呢，就很容易发生了乱投医现象，会出现靠，是吧？这时候，是吧？赶紧找好大夫去你认识哪个医院的？你认识哪个大夫？就得靠医院靠大夫。大夫靠什么呀？医院靠什么？你靠药啊。所以我们一些患者这个模式是陈旧的模式，不懂得预防现在条件好了，很多人开始在学习这方面，而且有些人学的还是相当不错，是不是？ 是的。 有的人学了他没学在点上，那有的人摸索出来了，说关键你就在悟有些人就跟潮，哇，今天谁讲好啊，今天吃茄子，哇，就跟着吃茄子，是吧？哇，明天说吃绿豆，哇，就吃绿豆这也有这样去，是吧？养生保健的最后呢走一圈之后怎么样？狗熊掰棒子，是吧？什么也没落着，就落着最后一个嘛。那有些人就会听，是吧？我们特别说了一定要结合气候，一定要结合自身自身的体质自身的疾病要给它定性定位你看我们昨天说的泡脚加佐料，就是定性定位嘛，是吧？你得把性质说出来你是属于风寒的，那你要需要加姜吗？是吧？你属于湿热的，那你就加花椒吗？是吧？属于寒的，那你就加艾叶吗？属于血瘀的，循环不好的循环不好的是什么呀？就心脑血管疾病呗，是吧？管血液的，红花吗？红花是干什么的？活血化瘀的，是吧？通过呢泡脚他说泡脚能解决全身的活血化瘀问题吗？有些人不相信，他说我吃过中药，中药里都有红花呀，有这么说的吧？ 有 这么说的，大家记住这个脚是人体循环的末梢，是神经的末梢所以最为敏感，所以我们就提出了循环好不好首先问问手和脚，是吧？垃圾多与少，看脚便知晓， 这就是通过现象我们总结出的规律，非常的敏感啊，非常的敏感啊。你看很多话啊，这个对脚的啊认识逐渐大家就提高了，是不是？咱家回想回想，有的人在这方面积累不少知识。脚是什么呀？是吧？脚是人之根，是不是啊？这很多人都知道了啊。脚是人之根，肾是人之本，是吧？寒从脚下起，是吧？脚凉是大病，这谁说的？这是我说的，是吧？没人呢，过去啊，看这本书，你看医书，中国医书多了，是吧？但是没有人呢，对这个脚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说了，脚凉是大病，实际上它是病吗？是吧？啊，学为懂医的人都知道，是吧？脚凉那不是症状吗？是吧？你怎么会说成是病呢？对，所以大家思考思考，是吧？寒从脚下起啊，你是不是受寒了？是吧？所以要一定要保护好脚。啊，你看大家是不是一开始脚趾凉，后来整个脚凉， 然后到小腿凉， 小腿凉， 到大腿凉，一直到小肚子也开始发凉， 是不是？ 有的甚至严重到胃口也开始发凉。 寒从脚下起吧，啊，对寒的问题，啊，一定要重视，啊，我们年轻时候不重视，你甭看我这么讲啊，讲的什么头头是道啊，有条有理，我们从年轻过过。年轻在乎这个吗？是吧？仗着自己年轻时候火力壮，不在乎这个，不听，是不是？有健康的什么资本，是不是？多玩知道了，是吧？多玩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等多玩难受了， 哎，得教训你一把，教育你一把，用事实，是吧？是吧？要不然我们现在有许多朋友，是吧？泡完脚以后啊，非常的好，很多病，是吧？减轻了，症状减轻了，消失了，是吧？体质也好了，是吧？步子也迈快了。以前当了四五十年、二三十年的老团长，什么叫团长？每天晚上睡觉，那个腿伸不直，那个脚不敢往直处伸，为什么？凉啊，所以他就团着，所以这个团长就这么来了，啊！但是通过泡脚怎么样？伸展了，你伸展了才能有一个好的休息啊。你休息不好啊，你想一想，你劳累一天了，你白天休，白天劳累，晚上不得休息，这就一个失衡。什么失衡啊？这叫动静失衡啊。白天要动，晚上要静，那你静得下来吗？是不是？静不下来啊。啊，所以你晚上静不下来，全身心的没有得到充足的休息，是吧？你第二天你能有精神吗？那不可能啊，是吧？所以这样慢慢有些人怎么样，体力不支了吧，啊？所以怎么样能够保证一个良好的睡眠？脚底一定要热啊，脚底一定要热。所以呢，必须从哪个角度你都要坚持泡脚。哎呀，他说你这泡脚还有佐料，还得加这加那，我可以告诉大家，你不加也可以，听明白了吗？啊，你看我们现在许多老年朋友在泡脚同时，是吧？怎么样？是吧？孙子第三代人也开始跟着泡，是不是？你看在大同那个，啊，才几岁啊？才六岁，啊，就跟我交流，啊，我天天和奶奶一起泡鸭鸭，推肚肚，是不是？ 是的。 你说这个将来说他养成了习惯，从小养成了习惯。啊，他要天天泡，他不泡不行，他说哎睡不好，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 习惯 了。 所以后来我就总结啊，年轻时候养成的好习惯终身受益啊。所以这些东西有时候我们啊教育孩子，哎呀你穿点这那的，孩子听吗？不听。但是你大人潜移默化的，你怎么做他跟着怎么做，这你用说吗？他不穿，是吧？他受点凉，回来晚上他一泡脚，啊，他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不就也解决了，是不是？所以这些问题在家长怎么注意自己的健康，又怎么通过自己以身作则，影响下一代， 是吧？所以这些情况我们爸就讲了，就是从小孩子泡脚什么材料也不能用啊，跟大家说清楚了， 就白水泡脚， 白水泡 就可以了， 就是， 而且还相当的有效 啊，就是非常有效啊， 嗯， 啊，首先我不刚说了吗？泡完脚你能睡个好觉， 对， 啊，你看咱们说了，哎呀，感冒了，啊，感冒有药吗？感冒没药，哎，不对，你说的不对，是吧？感冒药现在可多了，广告做的可火了，他为什么做那么火？是不是？为什么做那么火？ 因为 感冒人多呀。 对，因为得感冒的比较普遍，几乎每个人都得过感冒。 是啊，啊，为什么说？是为什么你说感冒没药呢？对，没有药，现代医学里没有药，是吧？也没有感冒这词儿，啊，是中医啊，传统的中医啊，风寒感冒了，风热感冒了，什么燥啊，哎，这些都有啊。实际上，你通过泡脚这些问题呢，都解决了。那，啊，解决还有感冒吗？ 没有了， 没有感冒了，是不是？没有感冒，所以感冒大家不要小瞧。啊，因感冒引起的一些疾病啊很多啊，你看哮喘啦啊，老慢支啦，嗯，啊，呼吸系统的啊一些疾病，最怕感冒是吧，啊，一感冒有的人就啊原先的病没死了，最后怎么样，就是这感冒勾起来坏了啊，所以这样情况临床不少啊，所以不要，千万不要小瞧它。另外呢，有的病类似于症状跟感冒一样，实际上呢不是感冒啊。你看很多病啊，风心病，那一开始症状也是啊，跟感冒没什么区别，是啊，怎么老不好呢？这才引起重视，结果啊，有经验大夫你查了没吗？一查坏了，心肌酶高，是吧？还有很多了，包括肾炎。是吧，都类似于感冒啊。我就举两个例子，实际上太多太多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因业务需求，祥康北京市场现厂桥店、丰台店、昌平店需要业务员若干，有意人士可以联系店内。以上是广告时间。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感冒，是吧？如其啊，我们说这个季节啊，刚才节目开始还跟姚老师说这个了，是吧？说凉也突然又下降几度，啊，这叫什么呀？啊，老百姓有一句话，这叫什么呀？是吧？叫倒春寒呐，是不是这意思啊？倒春寒，啊，啊，这个季节又倒回去了。呵呵，什么叫倒春寒？啊，倒回什么呢？冬天那个味道啊，又尝了一把冬天的味道，啊。所以为什么要捂？哎，你把这个清楚了啊，不是说让你捂汗包，是不是？ 适当的捂。 哎，这个怎么叫当？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就是当就是度，是吧？你应该知道这个季节的特点，哦，是不稳定，是吧？哎，在不稳定的期间，人的病情也特别不容易稳定。气候的不稳定叫什么？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呀。我们跟大家讲了，人什么时候容易得病？一冷一热，一热一凉。你看啊，这个季节啊，既容易使你的老病旧病复发和加重，同时又容易引起患病，感受风寒感冒，是吧？这说的清楚不清楚啊？这就是这种现象，我们总结出规律来，春秋两季是疾病的高发期。所以把这些来龙去脉给大家分析透了，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泡脚作为解决这些一个最简单最安全最有效最省事的这个方法，把它说清了说透了。一个要说清了我们脚啊，你谈到泡脚吗？啊，泡脚的相关的知识很多，啊，甭看它简单，它简单的不得了，简单到什么程度？你会洗脚吗？一听这乐了， 谁不会洗脚啊？ 对 啊，洗脚的时候啊，洗完了继续，水凉了再加一点啊，再接着泡，凉了再加一点啊，热水不要倒在脚上。哎呦，说你这不开玩笑吗？谁还往脚上倒？嗨，我说话都是啊，用事实说话啊，就真有是吧？往脚上倒了， 嗯，那是不小心。 干什么事儿啊，一定要集中精力。你倒水的时候要小心，倒水的时候这眼睛盯着电视，那哪能分心呢？就有这种现象。我为什么多说一句这个？安全，是吧？哎，倒热水的时候，倒开水的时候，把脚挪开。啊，首先安全吧，您讲嘛，提供安全的方法，注意别碰了，啊，要碰在脚上。这就是泡脚了。加加加加到什么？没了脖子，没哪个脖子？是吧？不是头上这一脖子，没脚脖子，啊，这就是规范了，啊，你甭问多少度，我告诉你多少度，是吧？40度到50度，你去量去吧，不要搞那个，咱搞实在的，舒服，我泡着，哎呀，没，然后你量了再加，量了再加，哎，你就发现了。发现什么了？有的人发现打哈欠了吧？ 对。 有的发现这伸懒腰了吧？ 是的。 有的人发现呵，是吧？一摸出汗了。 对。 潮乎了。 嗯。 有人说了，哎呀，我得睡觉了。 困了。 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讲这个泡脚，是吧？从开始最简单，简单的不得了，会洗脚吗？从这儿开始，是吧？哎，慢慢的引导大家，啊，第一，首先你天天洗脚就讲卫生嘛，是吧？你多泡一会儿，你怎么样就感觉到特别舒服。首先第一什么呢？是吧？你浑身就舒服了，是吧？你解痉挛呢，你泡脚促进血液循环，还有什么促进新陈代谢， 对， 还有什么解痉挛？什么叫解痉挛呢？是吧？你受风寒也会痉挛， 嗯， 是不是？哎，你一天的劳动过度紧张以后，是吧？他也痉挛。你因为现在弦儿你都老绷着嘛，是吧？不单是身体的痉挛，肌肉的痉挛，是吧？还有什么心情的， 还有神经 的， 都有情绪方面的。嗯，这个痉挛包括的是方方面面， 是不是？ 对。 结果你一泡脚发现什么？哎，这个泡脚还真好啊！这是今天睡觉睡得可香了， 因为它解乏了。 对了，整个它都松了， 对， 是不是？ 整个绷紧的这根弦全都 松 下来 了啊，全都包括神经啊，包括肌肉啊，包括筋呐、啊， 包括心情 啊情绪啊， 都放松了。 对， 啊，为什么你睡得很香？有人说了，哎呀，我这么多年了，我从来不知道睡觉什么叫香， 这回你就能尝到甜头 了。哎呀，真香，真舒服，真美。怎么来的？就是泡脚得来的，啊，泡对了，是吧？是你的全身心，记住啊，身心啊，全都能放松，得到你休息，是彻底的休息。你甭看很多人都一到晚上一关灯都睡觉了，都睡着了吗？睡着了，睡着一样吗？ 不一样， 可不一样，表面上一样，都闭眼了。啊，打上呼噜 不一定都能达到高质量的睡眠。 对，是吧？你质量高，哪怕睡得短一点，身体也得到了休息了。 对， 你睡多长，那个都绷着。 睡这么12个小时，似睡非睡， 没用。 对，他也 你起来还是疲劳， 是的， 疲惫， 嗯， 没精神，所以这质量是相当重啊。所以怎么样保证你睡眠的质量？是吧？就是泡脚。就是一个很大的保证啊！你怎么知道他解痉挛呢？你看他一打哈欠就知道了。我们叫这打哈欠叫什么？叫放乏。 对，一打哈欠，一伸懒腰就放乏了。 哎，放乏了。 嗯。 什么叫放乏呢？绷着的、紧张的神经、肌肉啊、心情，哎，这是一打哈欠，这是一个标志，放乏的一个标志，就是松弛的一个标志啊。然后就说：“哎呦，是吧？赶紧收拾，我得困了，我得睡觉。你看看，这觉睡的时候没， 是吧？这比吃安眠片管用。安眠的药啊是强制，你睡不睡？你不睡，好，压制你让你睡，是吧？一开始半片，半片不行一片，是吧？一边不行两片，强制啊，啊，强制的力度越大，是吧？强制怎么样？不管用了，啊，待会你看看我这是一开始管用，现在不管用，没关系，我给你换点好药。什么叫好药？是吧？强制性更强的，舒乐安定。啊，咱们听过北京有一个，失眠喝的16片舒乐安定。 对。 一般听，哟，你这是不是自杀呀？不是，是吧？它产生了耐药性了，就尽管吃，每晚吃16片，它只能睡到最多不超过2小时，啊，这是严重的，啊，失眠了。 对。 啊，但是这个怎么样把它那个纠正过来？药已经对它都不管用了，就通过这个。泡脚 是的， 是吧？ 大家可能都听过， 都听过， 嗯， 是吧？这不是我在是吧杜撰的，是吧？去编的，是吧？这个将来你泡完你就自己就知道。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把话延伸了。什么叫延伸了？我们是在讲什么呢？讲怎么样通过泡脚怎么去啊适应这个春天啊？所以相关的泡脚内容呢，我们又多说了几句。是不是这意思啊？ 是的。 啊，多说了。啊。那么我们再拉回来。还得拉回来啊。是吧、啊、拉回来这个春天。是吧、啊、我们说了。是吧、啊、泡脚我们为什么要刚才叫解痉挛呢？我们前面说了。啊，泡脚的三大好处。最后你没说齐。是不是、啊、第一促进血液循环，第二促进新陈代谢，第三解痉挛。 对。 是吧、啊、你就少讲，你得把解痉挛这个这个内容啊你得填上。 一定要提到哈。 哎，所以说就多带了一嘴。嗯、但是翻过来我们重点是讲什么呢，是吧？哎，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现在讲泡脚的中心议题啊，用两个字来说叫解表。啊，大家注意这问题啊，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啊，讲到风啊，讲到湿啊，讲到啊，讲到寒啊，通过泡脚也好，通过食疗也好。干什么呀？是吧？那中医啊，术语来讲就是俩字儿，解表。 嗯，也就是说，我们这时候春天的泡脚，就是为了达到解表的作用。 哎，我不说了吗？每一个季节是吧，泡脚 都有它不同的作用。 那三个作用是作为基础。 嗯。 啊，另外在这个啊时候的泡脚就俩字儿，解表。解表呢，就是结合着什么？春季的生发散。 对。 哎，他现在的泡脚又赋予了什么啊，哎，春季泡脚的内涵。 对，还是一个帮字。 帮字。 帮助身体达到生发散。 你不能啊让他什么乱散乱发。 对。 那病就乱了套了。 要他有秩序的去发散。 哎，我让你走哪道你就走。 对。 把他捋顺了。你哪来的、嗯、哎，再退回去。 不能在身体的内部乱 发。乱 发。对。 就乱箭齐发了那就。 嗯。 所以大家把这个情况。啊，我们讲了半天，我们就回到了啊，回到了这个春季，就俩字儿，解表。啊，解表就是一个发散。啊，大家一定要啊，这是中医的是吧，这个内容。啊，术语解表。啊，发散，发散什么？据姚老师说，体内有什么发什么，有风啊、 嗯， 有风散风， 散风，有寒散寒， 哎，有寒， 有热散热， 散热， 嗯， 是不是？ 有湿散湿， 散湿， 对， 这就出来了，是吧？把这个对吧，出来以后，这第一个通道我们算给它打通了，好了，是吧？这个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内容还相当多啊。明天下档节目咱接着给大家讲，好吧？ 好的， 好，朋 友们 再会， 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中关村店位于海淀区中关村东路90-5，电话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